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金光从手臂处一闪而没，第五魂技蓝银霸王枪释放。杨无敌还是那么简单，长枪刺出。不论面前的敌人使用何种手段，对于他来说，迎接对手的只有自己的长枪。但就在这个时候，大地突然颤抖了一下，杨无敌清晰地看到唐三的第四魂环一闪而没，下一刻无数化为尖锥一般的蓝银皇从地面奔涌而出。杨无敌身上第一第五两个魂环再次亮起，黑焰附带震荡同时出现，蓝银皇在他那恐怖的攻击力面前不断地被粉碎。突然，杨无敌的身体也迟滞在空中，长枪保持前探动作不变，但是他整个人却陷入了短暂的眩晕。蓝银皇第四魂技变异技能蓝银突刺阵发动，尽管蓝银突刺阵不可能给杨无敌带来任何伤害，但是附着其上的眩晕却产生了足够的作用。而就在杨无敌眩晕的同时，蓝银霸王枪已经到了他面前，以枪对枪。不同的是，唐三是全力以赴，而此时的杨无敌却处于眩晕状态。两柄不同的枪就这样在空中碰撞在了一起。不是唐三不想闪开杨无敌的破魂枪直接攻击他的身体，而是因为在杨无敌那破魂枪上有着一股恐怖的气劲，所有的正面攻击都会被长枪吸引过去，必须要先与他的长枪碰撞才有伤到他的机会。两股极致强横的力量碰撞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黑色终究还是破开了金色。杨无敌的身体停了下来，晃动中后退了一步，两股巨力碰撞产生的破坏力冲天而起，会客厅的房顶顿时出现了一个直径五米的大洞。诡异的是，房顶被破却没有任何声音出现，也没有任何灰尘落下。从战斗开始到现在，杨无敌第一次真正停了下来，看着面前十余米外的唐三，眼神中似乎多了一抹什么。唐三一直都在仔细地注视着杨无敌，连续释放两大魂技对他的魂力消耗相当不小，他需要回气的时间。杨无敌眼中闪烁的东西他看得清清楚楚，是兴奋，因为与自己蓝银霸王枪的碰撞而产生的兴奋。唐三通过蓝银领域的探查清晰地知道，刚才那一下碰撞因为杨无敌处于眩晕状态，而自己蓝银霸王枪的攻击又十分强横，虽然杨无敌挡住了，可他却受伤了，伤势不重，但也比自己先前受的伤要严重一点，但是从表面上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黑色渲染从破魂枪蔓延到杨无敌身上，那闪烁着黑光的第七魂环瞬间将这一人一枪笼罩在内。唐三眼神凝实地注视着他， 第七魂环终于要出现了吗？破之一族族长杨无敌的第七魂环气魂真身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气武魂的修炼相对于兽武魂而言本身就要困难一些，因此到了修炼后期，气武魂的魂技威力往往要超过兽武魂，气魂真身就是这种情况。唐三曾经亲自尝试过使用昊天锤气魂真身时的感觉，他当然清楚气魂真身的威力有多么恐怖。 我的蓝银霸王枪终于逼出了杨无敌的全力，决胜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破魂枪并没有像昊天锤那样释放了气魂真身后形态发生巨大改变，这破魂枪看上去还是先前的大小，但是整条破魂枪却已经完全变成了黑焰形态，而杨无敌的身体也变成了黑色，与破魂枪一样的黑色，只不过他身上没有那层火焰而已。 身枪合一。 当杨无敌缓缓举起破魂枪指向唐三的时候，这是唐三唯一的感觉。观战的众人都已经屏住了呼吸。 老山羊动了真火，他是要将我这客厅毁了呀！老心想，唐三他能顶得住吗？ 哎呀，我也不知道唐三真正的实力有多少，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哎，你没看到 他那10万年魂技还没用过吗？ 双脚平分，唐三右手一挥，蓝银皇收敛，所有魂环也随之消失。左手抬起，昊天锤凭空出现在他手掌之中。在面对全力以赴的杨无敌时，他竟然选择使用自己那没有一个魂环附加过的第二武魂。杨无敌的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魂环收敛。他本就没有打算使用魂技，骤然间长枪喷吐，一股粗如手臂的黑焰直奔唐三冲去。唐三的眼睛亮了，亮起的是那华丽的紫金色光芒，两道湛然神光骤然爆发而出，在空中交汇于一点，竟然正面轰向了杨无敌破魂枪上释放的黑焰。轰然巨响中，两股恐怖的魂力碰撞在一起，光芒都没有消失，紫金与黑两色光芒就这么在空中正面碰撞着，只不过黑色火焰正在一步步向唐三的方向推进。 本打算试试这精神力的攻击能否不受到对手破魂枪吸引而直接攻击到杨无敌本体，没想到破魂枪的武魂竟然对精神力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不但能够吸附物理攻击，同时也能吸附精神攻击。 紫极魔瞳正面撞上了气魂真身，可以看出唐三的精神力绝不在杨无敌之下，但是面对杨无敌那纯攻击性的武魂，紫极魔瞳却扛不住了。眼看那紫金色的光芒以肉眼可辨的速度朝着自己身前回缩，唐三知道最后较量的时刻来临了。因为这一刻唐三的紫极魔瞳攻击已经被杨无敌的攻击所牵引，精神力凝固的情况下，他想要施展瞬间转移并不是那么容易，更何况此时的杨无敌气势已经接近巅峰，他还能闪躲多少次呢？总是闪避，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胜利。杨无敌的攻击反应实在太快了，想要利用瞬间转移偷袭他无疑是个笑话。泰坦、牛高、白鹤三大族长都已经站了起来，目睹着完全处于不利状态的唐三，他们此时的心已经完全揪紧。这一战的胜负在他们看来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就算输了今后还有转还的余地，尤其是白鹤， 只要这一战小三能充分地向老山羊展示自己的实力，之后再拿出水晶血龙身作为诱饵，让老山羊妥协，还是有几分成功的机会的。 白鹤哪里知道他那宝贝水晶血龙身才刚到唐三手里就已经让小五给吃了，而唐三后面的计划全是以这一战为基础的，至少也不能输给杨无敌，否则收服破之一族的机会就会变得极其渺茫。杨无敌眼中的光芒已经达到了鼎盛，通体漆黑的长枪全身释放的黑色将其破之一族的灵力释放到了极致，其纯攻击的特殊性令他在战斗中根本不会去考虑面前的对手是谁，内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战胜对手。而随着紫极神光被压迫，唐三的精神力正在受到持续不断的压迫和削弱，杨无敌距离胜利也只是一步之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那抵抗着黑色火焰的紫金色光芒突然没有任何预兆的消失了，是的，就那么凭空消失了。谁也没想到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唐三居然在这个时候收回了自己紫极神光的攻击，杨无敌破魂枪上的黑焰直接轰击在了唐三胸前，同时他自身也在契机的牵引下枪身合一，破魂枪直接刺到了唐三胸前。 守住！ 泰坦大步冲上前去，但是在这个时候哪怕是速度最快的白鹤也不可能阻止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在黑焰来到身前的一瞬间，准确的说是唐三收回紫极神光的同时，他的身体奇异的扭曲了一下，凭借着瞬间爆发的杀神领域进化技能杀神突击，唐三硬生生的令自己的身体在杨无敌锁定下偏离了原来的位置，横移半尺，同时一层奇异的金光覆盖全身，柔骨媚兔左臂骨附带第二技能无敌金身释放，黑焰重重地轰击在唐三胸前的金光之上，但在无敌金身的状态下并没有给唐三造成任何伤害。紧接着杨无敌的破魂枪也带着恐怖的破坏力刺到了唐三胸前， 不过因为唐三之前身体的半尺横移，他这一枪刺中的并非心脏所在的左胸，而是唐三的右胸处。无敌金身一共有3秒时间，而此时第一秒已过去，唐三很冷静，在无敌金身的第二秒，他手中的昊天锤已经挥了出去，直奔杨无敌肩膀砸去。杨无敌双手猛地一拖枪柄，硬生生地挡住了昊天锤的轰击。昊天锤弹起，但那强悍的重力和攻击力还是砸得破魂枪瞬间下沉。而此时唐三背后的八蛛矛也同时向杨无敌身体刺去，弹起的昊天锤与无敌金身的第三秒再次挥出。这一次唐三将自身全部魂力完全灌注在这一锤之中，昊天锤脱手而出，孤注一掷，这是唐三唯一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杨无敌无疑是攻强守弱的，唐三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诱饵，承受了他最恐怖的攻击。在这个时候，再以自己最强势的昊天锤全力轰击对手。不是唐三不想使用威力更强的蓝银霸王枪，实在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去凝聚蓝银霸王枪。他无敌金身的时间只有3秒，不需要释放魂技，且攻击力相当强横的昊天锤就是最好的选择。昊天锤飞出，前端白光爆闪，杀神领域在唐三这视死如归的一击中产生了最大威力。杨无敌的攻击虽然极重气势，但在这一刻他也不能不退。昊天锤或许不足以威胁到他的生命，但是那八蛛矛却可以，那是一种直觉，魂斗罗级别高手的直觉。可怜的杨无敌再次被砸在地上，此时的他已经是鼻青脸肿。如果不是他有80多级的魂力不断重复护体，他就算不死也要丢半条命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